好，一月五号嘅星期二得到。咁啊，我系 Johnny Fox 啦。 大家好 ，Tony Chan。 你好，我系大 N。 大 N 之前嚟过我哋节目《帕拉斯用报道》做嘉宾嘅，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 嗱，今日咧系星期二得到嘅首播。系。咁因为之前有两集咧就系、是、特别节目嚟嘅，咁变咗今日咧先至系正式嘅星期二得到啦。咁、以后咧就每逢星期二就会播俾大家听噶啦。 今日都系冇咗我哋伟大嘅傻 B 阿 B 主席啊， 因为阿 B 哥咧就身负重任啊，佢咧就要北上咧就去救阿李波， 系， 所以今日咪即刻啊，琴日啦吓， 系。喂，其实佢系救李波定系佢系而家捉住咗李波啊？其实 唔敢讲，佢可能 可以唔得落翻嚟， 佢可能负责去持李波， 但系唔知咩仲揸住咩波嘅， 系 大佬 揸李波， 系啦，系咁所以咧。就大家都知道啦，嗰、那个李太呢就去咗差馆烧案啦，即係据报啦，就去咗烧案啦。咁对于烧案呢方面呢，咁我哋都有 啲唔同嘅解读。 有冇烧案嘅呢个世界。 唔同嘅解读。即係 奇怪啦。 即係听到 中案呢烧案意思就係、是、哎个老公搵返嚟而家出嗱你睇下老公生勾喺度咪烧案。 平时香港地香港人报案就好少烧案㗎嘛。严格嚟讲，即系其实都冇一件事叫烧案嘅。 系， 即系除非你因为正常嚟讲，你例如你报咗警打人咁样样，你唔会走去忽然间同佢讲，我烧案啦，佢冇打我，即系唔系咁噶嘛。 系我谂， 如果唔系你冇得烧噶嘛，基本上。 报案咯，你吓。 系啊，咁就变报假案咯，咁所以唔会烧案嘅。咁所以佢呢单案烧案就好奇怪啦，你唔同金钱纠纷咯，金钱纠纷你真系可以烧案喎。哎，我。佢找咗数俾我啦，冇事啦，咁样。 唔系找咗俾我老婆，我唔知嘅咁样。系， 你一个失踪咗嘅人，除咗揾翻佢之后可以烧案咧，我就睇唔到有咩理由可以烧案。 系啊，即系除非你话，哎，确定啊，边人撕咗票啦，唔使你哋唔使搞啦，咁样。 系。 一系咁啫，系咪先？即系你绑架尤其是啦，一系赎翻条肉心，一系就话啊，肉心已经撕诶，俾人撕咗票啦，咁样。 系。 咁从来都唔会话人都未 咁都唔系都唔系烧案啦，如果系绑架撕咗票。 系咯。 咁就凶杀案先啦， 系啦，咁变咗咧，嗱，我即系有个咁嘅解读嘅，因为咧，你根据中共嘅往绩同埋佢过往做法咧，咁当一件事去到上升到一个点讲通天啊，咁呢单嘢咧绝对系符合嗰个通天嘅概念啦，而家连嗰啲海外记者咩 BBC 啊、CNN 啊，全世界嘅鬼佬咧都注视单嘢，甚至乎香港人启动咗个白宫联署咧。咁变咗咧，全世界都夹住嘅时候咧，中共就要投鼠忌器嘅，因为始终佢都要扮文明人啊嘛，佢系全身名牌，但系只脚仲系鲜血嚟噶嘛，满脚鲜血噶嘛，佢而家仲系用紧刀叉食人噶嘛，不过有钱咗啦，刀叉相张住就咁解啫嘛。咁你变咗见到中共一面对一个通咗天嘅情况咧，佢哋一定系可能同佢有啲妥协啦，就快放人啦。不过咧，时间方面。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咁样啦，总之都系会喺一段时间，唔会太长嘅时间之内就放人，一定系应承咗啲嘢，先至佢去烧案。希望呢件事咧就大家平息咗佢。嗱，因为咧呢单嘢发生咗，佢老婆去报警之后咧，咁啊不断建制派出嚟讲啦，星期日城市论坛都有讲添。咁啊钟树根上到去。仲话诶，法轮功喺香港诶，日日都讲嗰啲嘢啦，又唔见法轮功俾人绑架咁成，我哋点知冇咧？ 系啊， 不过法轮功嗰啲人冇咁出名，俾人绑咗唔知啫嘛。呢单嘢， 喂，呢个逻辑好小学生喎。 系啊， 哎呀，你又唔见佢做乜乜咁嗰啲咧？ 系啊， 咁啊，即系佢唔会咁做啦咁样。喂，其实系唔 logical 其实呢样嘢。 系，因为钟树根个讲法咧，其实都系有啲无私显见思噶。哦，乜你哋共产党专门绑架噶咩？ 系 嘛？你咁讲法，即系会咧。佢平时不过唔敢做咁解嘅啫。 系啊。 咁啊，叶国轩又系啦，叶国轩又讲啲嘢又好好笑啦。咁啊，其实最好笑咧，就反而唔系两个男人， 系 两个女人。 系两个女人，系。 其中一个咧就叫做保安局前局长， 系就发片公安局局长。 系啦，喂，佢讲嘢咧，佢即系讲得几好笑，就系咧。佢话嗰啲公安呢，唉，如果真係公安做啊，点会做得咁唔干净啊？ 咁惊咩啊？嗱，又系呢个小学鸡逻辑啦，即系又系嗰啲，唉，如果系我做就唔止做咁多啦，我偷钱就唔止偷咁少啦， 咪咯， 我打你唔止你唔止咁伤啦， 即系话咁咪住先，咁讲，我问问阿 Johnny 先，如果喺法庭上咁样讲嘅话，咁你估下个法官会点讲？ 我哋呢啲辩护其实辩护律师好中意用， 系 呢啲系喺你完全谂唔到咩辩护理由嘅时候，就会作呢咁嘅辩护。 即系最后的， 因为陈振聪嗰单案件，佢嘅辩护理由就系我要偷就唔止偷唔少， 系 就会偷多啲作为辩护理由。如果系英国御用大律师帮佢打嘅， 系 即系输咗啦。 即系话佢根本就已经系叫江才良尽， 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啦。而家话你学咗钟树根，俾你讲讲钟树根好啦， 即刻 上咗身啊！ 即刻有干扰， 即刻俾个 夺舍 冚同入咗去，入晒。 咁我哋睇翻咧，如果佢咁讲法咧，即系佢其实系想暗示啲咩咧？如果公安将你活摘器官啦，系嘛？如果公安组好干，即系公安不嬲做嘢都唔干净，你意思系？ 如果公安就地正法咯， 系嘛？即系当场打死佢啦。唔系言下之意，你系想暗示公安做嘢唔干净啊，定系你做嘢干净咧？ 拗路， 你系咪依有好有 拗路？ 你系咪具备依方面嘅经验咧？ 都话咗系前保安局局长做唔到政务司，争输咗俾林郑啊嘛。而家想做公安局局长咯。 系，我咁 而家喺度献媚都话喂，等我做啦，我做嘢干净啲啊。 系啊，我啲手脚好干净嘅， 我啲手下，我啲手下好叻噶， 包冇手尾巾啊， 嗰啲手下有秃鹰啊咁嗰啲咧。 系， 即系你意思话你手脚好干净咧，你做得好干净啦，可以系嘛，冇手尾俾人捉到啦，系嘛。 但大陆啲公安局长冇边个好下场噶。 咁唔系，陶四区都几好嘅，系罗瑞卿啊跌翻咗只脚啦，即系再早啲吓。咁我哋睇翻咧， 仲有边个做一条女喎？ 嗱，叶柳都唔算系咩啦，我发觉咧，佢只系即系出于佢私心，可能想 口快快噏咗， 系啦，口快快讲咗出嚟，讲咗公安做嘢唔干净啫。但系有一样嘢啦。另外一个叫做咩啊？ 鼠王芬、 梁美芬， 呢个叫做咩啊？石硖尾大学嘅 讲师系啦，先生 法律系讲师系嘛？ 唔系，我头先我想问啦，想 discuss 你哋啦， 系 喂，佢教得好唔好啫？ 嗱， 问平心而论， 即系虽然政治立场唔同，亦都好讨厌鼠王芬，佢教书唔差噶。 嗱，呢个我真系想问。 系啊， 咁我 可能系因为石硖尾大学其他先生 即系 再 差啲系嘛？ 嗱，唔系，因为小弟咧读书嗰阵时咧，即系英文未有咁好啦，可能 吓。 咁咧，因为佢系一个香港人嘅先生咧，咁佢讲嘅英文好易啲听嘅，系因为好本土派嚟噶嘛，佢啲英文好 local 嘅， 系 好容易听噶。 Very easy to English. Yeah, very easy. Please turn understanding onto page 几咁嗰啲啦。 真噶？ 好似 turn 火车，好似火车嗰啲英文咁。 Please turn to 好似港铁啲英文咁咯。 哦，咁都唔差噶啦，啲香港人听得明噶啦。 咁点啊？佢点讲啊？你觉得佢有咩玄机咧？ 鼠王芬咧，我觉得呢个人咧非常之阴险。即系做人咧，坦白讲啊，应该饮水思源啊，共产党。俾咁多著數佢係咪？又配票俾佢贏區選，又配票俾佢就贏立法會。 咁啊，做人九西又加值啊！ 嗱，做人有乜你又咁冇良心啊？ 佢係九西， 佢係九西嚟嘅，真係一隻九西議員嚟㗎。喂，亦做人唔能夠咁冇良心嘅。你今日喂，全世界都冇人講嘢，係得你講嘅。你話習近平唔會咁低裝去綁架人？喂，全世界都冇人講過習近平綁架李波。是你一个人讲习近平开名是吗？你是不是即是告诉别人知是习近平做的呢单嘢是吗？ 其实是江泽民做 是吗？嗱即是呢 本人喎， 但是即是都有啲嗱其实呢有唔同解读嘅。有啲人就话习近平小气啦，就佢做嘅。因为你要爆佢嘛。咁我咪绑架你囉，是吗？捉你返大陆囉，是吗？唔审囉，打你身囉。咁有啲人呢照返转头啦，就话习近平嘅敌对势力，例如江派啦， 教和俾佢， 冇错啦，就捉紧啲人，咁啊令到佢咧喺国际上咧， 系如果系 声誉受损， 不如话泛民做啦，我嚟讲教佢好冇？ 嗱，但系调翻转头啦，我哋即系从翻咁耐，即系从呢三年习近平上咗台嘅往绩嚟推断咧，呢单嘢系习近平做嘅，即系小黄芬冇做错嘅。佢真係督灰， 督灰 嗱，因为督灰有个定义咧，你系大家同 同 门 嗰阵线， 同一阵线先能够叫督灰 嗰个阵营。 如果唔系就叫举报啊，又或者 报 复啊嗰啲啦，可以叫做系嘛？ 咁系咯。 咁你一定系自己人先能够督灰噶嘛？习近平系自己人，咪同佢督灰咯。 即系你话蓝丝打人，你去报案，你会话督灰啊？ 系啊， 你唔系同路人。 系啊， 咪咯，你系举报罪案啊嘛？ 你 系黄 丝嚟啊嘛？ 你举报罪案啊嘛？一模一样系咪先？即系唔存在督灰嘅，但系咧。鼠王芬呢单嘢就督灰啦。咁我哋喺度分析咧，佢嗰个阴险情，即系点解话佢阴险咧？喂，冇人讲过习近平个名，佢就提出嚟。 我怀疑佢系江派嘅。 我都咁谂。 哦，哦，佢系江派嘅。 佢绝对系江派。 佢咪泛民？ 唔系啊，我老头先。佢都系佢唔系泛民，佢系江派啊。点解咧？江派咧就系明知道呢单嘢系习近平做嘅。 系。就喂喂，佢真系泛民啊！喂，我又要岔开先。你鼠王芬，其实我俾阿鼠王芬教过咧，咁你啱头先你讲到呢个世纪美大学啦，咁啊，喺佢教出嚟嘅好多学生系变咗泛民嘅， 哦， 或者变咗逆权，即系或者社运律师啦， 有公义啦， 有叫自己逆权大状，即系好似喺度曝光咁样， 系系， 即系系咁易参与嗰啲社运案件啦，咁样好多噶，我有几个同学都系变咗泛民， 系。但系反而嗰啲叫 专帮社运打官司 嘅，即系反而咧嗰啲叫做跟，即系嗰啲出身好。 反而港岛大学、 港大 人都未必嘅，港岛大学可能会变建制派喎。 哦，咁样嘅， 所以我哋都想睇下啲， 即系投共方 面啲， 嗰个近西环啊。 所以其实梁美芬真系泛民阵营，可能系间谍嚟嘅。 系， 佢搞出嗰啲全部变晒，全部变晒激进派。 梁美芬搵大陆， 系 嗰啲男， 系啊咩个咩大陆都系北京政法大学嘛？ 佢喺上面读 系啊，唔知嗰啲政法大学啊嘛。 上面嘅， 上面 唔系噶，佢嗰阵时教，因为咧佢仲要教，佢教成大法律系咧，佢教constitution， 即系教宪法嗰啲嘅。佢就专讲基本法嘅，专讲嗰啲普通法嘅法官点样判错案嘅，就喺度讲嘅。 但 咁我上去堂好得意嘅， 系咪范围先？ 佢嗰阵时嗱，首先佢嗰阵时未参选嘅，佢去教书嗰阵时，佢嗰阵时仲系普通嘅大学教授， 个样都冇变样嘅， 未妖魔化嘅， 系 未变身嘅嗰阵时， 系 咁样嗰阵时已经好多 干啫， 好多人已经系同佢拗噶啦喺度，已经系上堂同佢激辩噶啦喺度， 激辩咩？即系嗰个， 即系喺度热烈讨论咯，或者咁讲。 但系佢个 syllabus 系都系要教呢啲嘅咧。其 实系啊，先讲 judicial review， 即系讲司法复核嗰啲案件啊，嗰啲咩释法案啊，居港权案啊，嗰啲咩临时立法会嗰啲咯，专讲嗰啲案件咯。 系，咁啊嗱，我哋睇翻咧，即系我哋从我哋解读咧，佢咁样陷害习近平咧，我觉得佢真系应该系江泽民嘅派系咯， 江派又系， 系咧，即系 佢票大几元， 即系因为咧，如果唔系江派。点会对呢个习近平有咁深恨，即系咁深嘅仇恨咧？ 心狠手辣 系咪？点会出手咁狠毒咧？ 唔系，所以我哋成日自己推测啲嘢，唔系即系睇新闻嗰时，其实最好睇下啲建制派系咩讲。 系啊， 好多启示啊， 从佢哋嗰个讲嘢咧，就可以解读到佢。 即系唔好一味净系，即系就算你可能系黄丝带又好，你系参与抗争，唔好净系一味睇晒 苹果。 即系你可能最中意睇苹果一部啦吓。如果淨係睇呢邊講咩，你睇下啲建制派講。我因為我好鍾意睇《東方日報》嘅，其實 係 我好想睇下嗰邊有咩解讀。 咁對唔住啦，呢位老細。咁啊，琴日嗰份報之前份報紙咧係 冇講呢件事 嘅， 係 上海仔嘛， 都好似冇添啊，唔知講啲。 嗱，我講鍾意睇《東方日報》，我唔係鍾意睇佢嘅報紙，我係鍾意睇下佢嗰邊有啲咩嘢講。 即係佢嗰邊嘅評論， 係嗰邊嘅評論咧係有啟示嘅，我成日都覺得。 佢本身咧係有 hit 得 agenda 嘅，呢個絕對有嘅。 五毛钱都有啦， 系啊，一定有噶。即系你见嗱，好似梁美芬呢单嘢咧，全世界真系冇人提习近平个名噶，就系佢率先提出。 忍唔住， 佢率先提出咧，我估佢应该受咗江派嘅指示，出嚟怼习近平一镬嘅。 哇，督灰嘅出嚟， 系啦，督灰嘅出嚟，督灰噶。咁样佢出嚟， 派系算唔算督灰咁 佢出嚟顶正咯， 对派系嚟， 唔系唔算喎。咁佢都系大家都系中共嘛， 都系党内人民内部， 人民内部矛盾啊嘛，系咪？佢同我哋敌我矛盾啫嘛。点解佢咧就怼咗习近平出嚟嘅目的系就如果唔系大家边个知道会系习近平做嘅啫，系咪？咁佢好明显就觉得系习近平做噶啦。咁我哋呢单嘢，我哋即系都 喂， 唔能够十分同意嘅，因为就算系咧，习近平唔系佢做嘅，系佢啲马做嘅啫。 喂，我想问阿 Tony Choi 啊，同阿 Johnny 呢个节目咧，其实系咪都会系类似？因 为你嚟到呢度问啱啊， 我都想问下，我想睇下，即系头先我哋讲咗都十几分钟政治啦。咁其实呢个星期二得到我哋主力嗱，想做啲咩咧？带啲咩信息俾人哋咧？ 嗱，你阿大英，你上你呢个节目有冇啲咩期待？ 我自己嘅期待其实就上次阿 Tony 同我倾咗两句偈，就话想做个新节目，就讲一啲关于做生意啊，或者经济啊，或者例如话阿 Johnny 咧一个法律界嘅，你话有阵时有啲关于一啲同做生意有关嘅嘢，我可以问你。 牵涉到法律嘅 嘢。即系阿 Tony 咁样，你都系一啲。同商業上嘅嘢，我係想，因為而家香港網台咧，大多數都係攞起份報紙，然之後就講當日嘅 新聞或者呢幾日嘅新聞。 我唔係嘅，有啲人 最方便， 純粹講粗口，好似啲地盤咁樣嘅。 咁我哋唔係嘛，大家唔同啦。咁但 首先，我希望呢個節目其實係講少啲粗口。 係啦。 我盡量少。 我哋星期五比較重口味， 系啦， 重得好緊要。咁少頂唔順。 我就期望咧，其實個節目咧係有少少即係同而家嘅嘢唔同，因為我不嬲我自己本身個人咧都唔中意做啲人哋做嘅嘢嘅，我都中意做啲人哋唔做嘅嘢，我就做嚟。咁我就轉咧揾一啲咁嘅 edge 咧就攞出嚟。咁好似你講啦，你話講做生意，咁當然啦，其實而家網台都有啲嘢講。有啲經濟啊，但係佢講得好嚴肅嘅，咁我想從一啲我呢啲咁 layman 嗱，我自己做開好多生意，咁我就輸過好多鋪噶啦， 係 咁亦都 即係實戰經驗 嘅， 實戰經驗， 我都覺得市面上嘅網台呢類型節目，即係冇乜呢類型嘅節目，即係一係就好專業咁講經濟或者講股票， 咁其實有少少離地噶，因為佢哋始終都係， 因為坦白講啦，佢哋好多時咧係從來未出嚟創過業嘅人出嚟講生意， 係啦，又或者。又或者叫賭人哋嘅錢，咁賭人哋嘅錢一定爽啊！打麻雀嗰啲叫行腳， 行腳係啊， 喂，梗係 麻雀館嘅錢嚟， 麻雀館嘅錢嚟啫嘛， 即係同你搏啦，搏十三腰啦，同你做雞户啊！ 我哋原本嘅原意同 Tony 諗住咧，我哋想開個節目咧，係講多啲我哋本行多啲嘅。咁啊 ，Tony 可以，因為好多人好多聽眾好有興趣聽地產啦。咁除咗地產嘅，除咗講升同跌之外，即係唔係講咁膚淺啫嘛，係講得深入啲，諗住講多啲個行業裏面嘢啦，買樓可能會遇到嘅嘢啦，開鋪可能會遇到嘅嘢啦。咁我順便講埋法律問題啦。咁啊，其實呢兩個問題本身加埋咧，已經變咗等於講商業問題噶啦。 同 埋，所以我哋就想講多啲呢方面嘅嘢。咁啊，再睇下冇 除咗地產之外，呢日我哋接觸好多各行各業，因為我哋有時啲客。是想去开零售或者他本身做的生意很独特或者他以一个写字楼但他做很多不同的行业。咁因为我哋接触到嘅行业系好多啊，即系当然除咗衣食住行，有飲食啦，有可能做化妆品，又或者开旅行社，乜嘢行业你都会遇到。 即系简单啲嚟讲，我哋嘅行业嘅本身就系会遇到好多其他行业，所以我哋可以讲埋其他行业。 系，冇错。 其实啲行业真系唔得嘅，系我哋呢两个会比较。 个 case 有啲同我一样，我自己做 IT 嘅，我都接触好多唔 个学界都接触到， 即系镜下接触过。咁另外就系话，头先我所讲啦，我自己做好多搞过好多小生意啦，咁亦都失败过，亦都成功过咁样。咁我都可以分享一下一啲唔同嘅，例如话甚至乎啦，我都鼓励啦吓，如果我上得到嚟有时间或者吓你又唔嫌弃。我再嚟做嘉賓嘅話， 咁講啦。 咁咧，即係歡迎，即係就算係問你哋都好啦，可以問一下啲關於你話地產之喺 Facebook 度留言啦。就唔因為今集我哋其實真係影嘅， 係 六個嘅， 爆 得講， 爆得。 我哋平行時空，我哋今日應該四號嚟噶嘛，咁啊聽日播噶嘛。咁但係啦，如果第日做 live 嘅話，其實都歡迎喺即係。 係呢個亦都係我哋想嘗試下啦， 即係多啲互動啦。 係啦，一有互動咧， 好多時我而家 encounter 嘅問題係咩咧？好多人咧問完我啲問題，想我禮拜五講咧，我禮拜五一係就唔記得講啦，一係就可能禮拜五有啲第啲即興嘅 太多話題 嘢同法律相關，咁我又唔記得，又冇人又講唔到啦。 同埋如果個人有時間性嘅話，就變咗更加又。又蝕咗一 筆，想稍微 interactive 少少， 係啦，咁同埋有個好處，咁令到大家可以更加親近啲啦，即係同佢有關嘅， 即係因為多啲觀眾參與咧，變咗嗰個節目嗰個質素一定會提升，同埋咧大家咧嗰個投入感多啲嘅時候咧，我哋變咗我哋個話題都可以多好多嘅，因為我哋有坦白講啦，我哋好多行業係未接觸過。唔可能接觸過曬噶嘛，係咪香港咁多行業？但係亦都係好多我哋接觸嘅行業係出邊啲人未接觸過嘅，咁啊變咗咧多啲交流咧係可以充實咗個節目咯。 off mic 嗰陣時候我都同你講啦，佢話其實我都想有機會請下啲嘉賓上嚟嘅， 係可以 我自己嗰邊，我另外一邊個台啦，做個節目都上個禮拜好似咁請阿金小文咁樣，咁都即係。是一啲好即係我哋以前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一個好出名嘅漫畫家，咁其實好反應嘅，啲人好多嘢問嘅，咁我覺得可以即係利用呢啲嘅模式咧，多啲帶動下大家唔同嘅嘢，因為其實如果咁嘅話咧，可以 accumulate 做好多唔同嘅嘢， 係當然啦， 會搭埋， 係 crossover 多唔同客嘅， 係啊， 即係客嘅即係聽眾啦 嚇，係，同埋咧坦白講啊，現今香港嘅網台咧。專業啲，譬如深入啲講下地產啊、法律啊，或者即係生活化少少，即係唔係話出嚟教書嗰只咧， 係啦， 係冇嘅， 我又唔想變教書， 係完全冇嘅， 即系就算你出面有啲人，譬如有啲地产公司出嚟，自己会可能搞啲类似嗰啲咩 YouTube 啊，有啲咩节目，系完全一系咧就我嚟 sell 做生意搵笨柒，一系咧就系、是、好似教书长铺直述，完全咧。完全 教学短片， 你觉得咧系唔系生活化嘅嘢啊？你接触唔到啦。 网台都系， 即系坦白讲， 我哋个 style 会变咗，唔系我哋而家倾偈式啦。 系啦，即系我哋咧系一个类似一个访问倾偈，同埋咧大家将生活嘅细节讲出嚟。坦白讲，你好多人喺香港，我谂啊住五十年都唔知道香港条无线喺边度。咁、啊、有啲嘢我哋讲 无线系咪？ 无线即系咧三隻线咧有条，即系咧喺上面就俾啲雾遮住，喺无线以下就唔遮。 系啊，我大到你啦已经。 系啊， 阿 U Big Man， 即系好多好多时真系噶。讲住一讲到嗱，住一半山之人通常都知嘅，香港条无线喺百家道，但系咧又由于天气问题咧，百家道已经俾条无线遮咗噶啦，要再上啲先有机会冇，因为以前嘅无线喺百家道嘅、嗯，所以啲人话咧。住百家道就一定可以睇到维港景噶啦，而家错嘅，喺、百家道都会俾雾遮晒嘅，咁变咗有时啲嘢都会 update 咁嘅资讯啊，系嘛？咁譬如以前啲人讲翻，譬如你话讲地产，啲人话海防道死街嚟嘅，单边街，另外一边公园冇用嘅，原来海防道系最值钱，原因咧就是、因为条北京道死咗，啲人涌咗过嚟呢边啊，因为两条血管啊嘛，塞咗条，另外一条咪爆咯，就系咁啦。咁所以好多时嗰啲嘢咧系。知识咧系会随住时间或者随住人地域改变 社会经验 而改嘅， 同埋都唔系喺书本度读到啦， 冇错， 对添啦。 呢啲系当然啦，呢啲系生活嘅经验嚟噶嘛，即系我哋系希望咧讲多啲生活嘅经验，大家分享一下咯，系嘛？ 我唔敢讲话啲教授嗰啲冇料到，而系佢哋可能真系嚟一地，未必会讲到俾你知道呢啲。 唔系，佢哋咧就讲书本里面嘅嘢咯，但系好多时咧书本里面嘅嘢系好沉闷。我哋点样讲得比较活泼啲，同埋生活化啲嘅，即系起码你唔会觉得，屌无线关个卵事咩？我一世都冇机会住百家道噶啦，你同我讲都冇用。 好似一头先，我一阵间我都想问你一个问题啦。啱啱今日嗰、那个文华中心嗰、那个嗰间， 我唔系嗰个叫旺角文华，佢因为佢咧就以前嗰度有个文华戏院。 一阵同你讲，咁啊讲讲翻个铺咁样，喂300万租咁样净值啊，咁我哋都大家可以 讨论， 系 可以讨论 贴地咁样倾下咯。 系 嘛？ 我另外有一个目标咧，就想玩下少少。劈爆元素啦， 啊当然啦， 即系除咗讲分享经验，梗系要有啲行内秘闻啦、啊，或者 我一路 或者听到啲秘闻咁样喺度， 之前我一路 讨论下， 一路都有 讨论啊咁样样啊， 之前因为之前我哋做炮打咧，亦都有周不时都踢爆地产行业里面有啲搵笨陈嘢咧，有啲乜嘢陷阱，大家我讲咗好耐，讲咗年几叫人哋千祈唔好买最近啲新楼啦，因为新楼系赚咗你好多日价噶嘛，啲人话啲楼楼价跌啦，楼价跌啦，系。楼价系跌咗啲部分嘅，但系尤其是咧，你依几年买嗰啲新楼咧，就算俾你楼价升咗一倍，嗱、2012年到2015年咧系升咗一倍嗰啲楼价，系讲紧依二手楼，讲紧沙田第一城嗰啲传统旧楼、新楼咧楼市升咗一倍，你嗰啲都冇份，跌咧就跌好多啦。嗱，好似而家讲嗰啲乜鬼天晒啊，卖你30000几蚊尺，老实讲啊，跌一半都唔得啦。系咪先？所以我哋一路都教咗啲人，千祈唔好买新楼、尤其是发展商包装成豪宅嘅新楼。 你讲开新楼，我嗰日碌下呢个 Facebook， 咁我哋有个好朋友啦吓，唔讲名啦，就参观呢个马鞍山嘅某楼盘啦。 某楼盘系系。 咁咧，我真系睇到相，咦，几靓嘅。 系啊。 心谂啊，我而家即系住嗰度，我唔讲喺边啦吓。 系。 咁啊，都系比较郊区啲。咁我见到啊，原来马鞍山，我谂住比较近少少，都几靓。不如撳入去睇下咩價錢，諗住可能平啲啦咁樣，即係撳去 都過萬嘅，過萬蚊尺嘅， 即係如果你諗住一間400几尺係400零萬嘅樓，佢嗰度係賣緊600几萬。 係 馬鞍山，我睇到即係講咗星星原來太陽， 而家當豪宅賣嗰度馬鞍山， 係啊，我心諗喂馬鞍烏溪沙喎，仲要係， 係啊，梗係啦， 喂，即係你我哋。 有冇地铁到啊？ 即系早十年， 有 你真系觉得马鞍山好隔绝嘅地方。 唔系以前冇马铁咧， 冇马铁嘅时候， 以前冇马铁嘅时候，嗱，以前咧马鞍山又叫雅典居嘅咧，97年 雅典雅咁叹， 创过9000蚊尺嘅，差得接近10000蚊，但系平均有9000几蚊。 嗰度咪 跌起上嚟咧， 算系靓楼嚟咯。 97年之后系重灾区咧，系跌得翻3000蚊尺嘅啫。 即系新 家咧， 新界而家上翻万啦。 即系啲 overall 都跌谷升翻啊嘛， 因为佢有嗰个改变啊，有即系铁路改变咗啦嘛， 系 啊，我升翻 咯，有根本性。 我3年前去嗰个海边度行咧，我就见到村屋，冇嘢做啦，咁啊试下睇下屋啦， 系啦， 唔係買㗎，真係想問下咋。佢見到我，哇，係個樣好似身光頸靚，睇得唔係啦。咁跟住話，喂，老友，呢間屋啱你啊，三層，我幾多錢啊？我好平，收你2100,000啦。 係 村屋， 係 即係2100,000。2100,000三層呢、這個平㗎啦。 幾時嘅事啊？ 三年前。 哦，三年前。 啊，嗱，你看再行前少少，海邊嗰、那個2800,000嗰、那個嗱，如果你鍾意好啲少少，即係根本就係嗰度絕對過10,000係好平常， 係 好平常。 係啊， 咁啊，喂，講我呢啲咁嘅富豪嘢啦，咁啊，我哋有一單嘢好想講，好 juicy 喎。哦，絕對要啦，因為咧，我其實第一節就唔中意啊 ，operator 先生。 哦，25分钟讲下添啦， 5分钟都够讲下嘅， 讲 唔晒钱 再讲啦。 我哋讲多5分钟先， 讲多几分钟咧。嗱，因为咧，我其实咧，样样嘢咧，我都好中意用经济角度去 睇啊。 因为咧，楼又系啊嘛。我觉得基本上咧，坦白讲啊， 喂，其实咧，我又岔开你先，即系其实咧，啲人成日要我上讲法律咧，其实我唔系。我发现其实可能听咗我做拍师傅讲，我成日都唔讲法律。 系啊系啊， 其实一个唔多讲法律嘅律师。 其实法律其实如果你 唔系因为如果你翻工要讲嘅时候，你放工有讲好闷啊嘛。 系或者少少法律嘅观点去睇嗰样嘢嘅。 少少可以啦，少少可以 provide 嘅，但我通常 provide 其他观点。 系嗱咁啊，啱啱呢个礼拜有个港台有个节目嘅，叫做我系乜乜乜啦， 劲啦吓，次次都好大耳仔。 上一次系王晶啦，系嘛？啊唔系阿叻，啊唔系上一次阿叻唔系王晶。咁啊，今次咧就请咗两个男性上去做嘉宾啦。 所谓男神吓， 系啦。咁啊，佢又话咩要等啲女现场观众咧就选男神。 系 咁啊，老实讲啦，到开出嚟嘅结局咧。就梗系刘明伟咧，就突然间反败为胜，本来得两个支持者嘅啫，后屘咧就嗰边咧 见到揭中， 见到 刘明伟 敌对阵营咧，见到刘明伟，哇！即刻咧就跑过去嗰度啦，好似当年刘明伟咧就从嗰个叫做咩啊，唐英年嗰个竞选办公室咧就 过 咗 度， 去咗 梁振英嗰度， 梁振英嗰度一样，呢啲咧。叫做梁琴， 忽然间换咗件衫咧，本来系支持唐唐，一扯开变咗支持 CY， 系啦，梁琴择木而妻嘛，系咁啊，绝对啱嘅喎。嗱，我咧就其实中意用一种叫做咩啊，经济角度去分析。 系 嗱，点解咧？因为当时有一个女人，有两个女人嘅，就一路都企咗喺度咧。 刘明伟嗰边， 喺刘明伟嗰度咧，就始终如一嘅喎，坚持嘅喎。咁啊，刘明伟系啦，一路走嚟始终如一。咁咧，刘明伟咧一揭中咗之后咧，诶，拣啱咗啊！ 几开心啊！几 即系其实嗱，我冇睇个节目， 佢系咪一揭开块牌，一见到系刘明伟嗰下， 系 好大声， 耶！ 拣 啱咗，拣啱咗，系啊，拣啱咗。咩叫拣啱咧？ 可圈可 拣啱咗有几百亿身家嘅刘明伟嘛， 兼且就系话之前嗰啲咧啊，个人好成熟，好太过成熟，即系冇咩，即系好似唔似一个真人咁啊，太过拘谨啊咁你都 OK 喎，即係证明你根本你自己都有个门槛嚟嘅，再加埋如果打开嘩原来金矿嚟嘅， 係 揀啱咗。 係呀打开嘩开头以为係铜矿，打开原来金矿， 金矿 正位。 咁嗰边嗰个又有理想，讲嘢有文有路又风趣，嘩一打开又几靓仔喎，但你一望去喂应该呢个人冇办法，我唔知你系边个，但系右边嗰个呢嗰几百亿咁太吸引。 咁呢个节目系揾真爱定系咩㗎？佢唔系相睇节目嚟㗎嘛。 唔系就所以想 男神啊嘛。 男神。价值观啊。 价值观。 佢睇下个价值观，你睇下嗰个人呢，即系你唔睇佢任何嘢，淨係听佢讲嘢，你会系有啲咩嘅结果。结果睇嘩我嘅话斋其中一个嘩佢隻眼好靓啊，好迷人啊。嘩。 我见到刘明伟我都觉得好靓隻眼。 我大 N 啊有10亿啊。A 眼 ,B 眼 ,C 眼任揀一隻眼都靓啦。 通常有2亿我都觉得好靓仔。虽然而家我都觉得好靓仔。 摆响嗰两点度系咪都话你靓仔啊。 系啊。唔系因为咁嘅嗱。坦白讲啊女人呢 挺难事 啊。我哋曾经我哋分析过呢女人系比较早熟嘅。 嗯。 嗱咁呢呢、這个我哋咧，不如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啦， 好啊， 因为好多嘢讲啊， 好多嘢讲，好， 你讲唔晒，讲我。